锵锵三人行，今天只有我和猴年马月。哎呦，第一次觉得很安静啊。今天是锵锵三人行18年的生日，凤凰台庆20周年，乘着这个春风，我也想干一件大胆而荒谬的事情。本来出于一个网友的提议，开始我觉得荒谬，可是现在我觉得有何不可。我过去一年呢，靠着喝酒才能够睡觉，过了一个浑浑噩噩的本命年。今年我戒了，所以啊，3天3夜我都没睡觉了。我们老板致辞里边还说，在这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想在这春风沉醉的晚上，哥们儿，我是彻夜无眠。所以我回到20年前，回到18年前的这一天。这位网友的提议是，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原样看看第一集的锵锵三人行？因为我也是要脸的人，现在看起来很僵硬，很做作，很局促，很尴尬，很不好看。但是毕竟我们是从那儿来的，所以我也不怕愁，我想就这么干。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不想看的朋友，哎，您就可以不必理会了。如果有锵锵情节的老朋友，咱们就这样过这个生日好不好？我现在就让大家看18年前的第一次锵锵，也算是我30而立的第一个节目，一切都从那个时候开始。锵锵三人行，周一到周五，你们好，我是窦文涛。来认识一下我们本周的两位嘉宾啊，李春和张坚庭。 你好。 李春呢是这个专栏作家了，著名专栏作家了。 说著名都是不出名的。 李春今天有什么开场白？ 我呢？你没介绍我。 对，你是更著名的香港的著名电影导演啊，张坚庭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 那么这个李春，我这个平常跟人打听你，他们都觉得你这个人很神秘啊。我想知道今天你一开始会给大家说什么话。 今天呢，就是因为那个克林顿又有新的绯闻 啊。 因为有一个1983年的前度美国小姐， 嗯， 就自己站出来爆内幕。就说他曾经跟克林顿在小石城有过一夜情，那时候克林顿还在做州长。那他为什么要站出来说呢？他说曾经有人出100万美金向他买这新闻，他都不说。现在他站出来呢，是为了帮克林顿辩护，因为所有的给克林顿性骚扰的女性都投诉说克林顿是那个利用自己的职权就强人就范。让人就范，但是他说他不是，他是自愿的，大家你情我愿。 他觉得他是捍卫克林顿。 结果是踩了一脚。 实际上克林顿心里苦。 但是你这个是很旧很旧的新闻了。 你还有新的。 最新的有一个，终于有一个女的站出来讲话，她说，克林顿的那这个人呢、他不是那么坏，因为他没有跟他发生关系，虽然他们关系那么密切 啊，就说有一个女人没有跟他发生关系， 对，那就是他太太Hillary 希拉里 啊，正人君子，正人君子啊。 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今天呢是这个4月1号，我们节目第一次播出，大家看得轻轻松松，实际我是战战兢兢啊。真是希望有上帝出现、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就是啊，这个上帝拯救地球飞碟会啊，这飞碟会的教主陈恒明，原来呢预言就是在3月31号美国时间的上午10点，相当于咱们香港时间的呢今天的凌晨的0点钟，上帝会坐着飞碟来，而且把这个他的信众们接到天上去，这是他的预言嘛。而且他这个还提前 预言在25号的时候、啊、上帝会在美国的电视频道上出现啊、嗯、告诉你们我什么时候来、嗯、啊，让你们怎么做好准备。但是实际25号电视上没出现，这个预言就破产了。嗯，所以一破产他自己我觉得也是一个敢说敢当啊，上来就说你们可以骂我、啊、你们可以说我什么都好，确实是没有这个预言没有灵验。 他当时不是说要自己剖腹自杀吗？要如果上帝不来他就自杀吗？ 哎，你说到他当时怎么说呀、嗯、我还真的找到了在去年12月23号的时候他对着媒体公开说的他的预言，咱们听听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这位头戴斗笠手拿着上帝显像照片的男子就是近来备受瞩目的真道教领导人陈和明。他在现场除了提出1999年人类会因为核战而毁灭的预言之外，更令人震惊的是他还介绍了站在他身旁的两个小男孩的特殊身份，一个是耶稣基督再生，一个是释迦牟尼转世。陈和明还宣称明年的3月31日上午10点，上帝会以完全与他同样是人的形象模样降临在世间，与世人同甘苦，并且拯救人类。他并以生命担保说，明年3月31日如果上帝没有降临，他愿意将以自己的生命交给世人任人处置。 哦，任由世人处置。 我认出来了，那个胖的是释迦牟尼那小孩。 瘦的呢？ 瘦的那个是耶稣。 对 啊，那个形象他根本就捣乱形象。我觉得他如果坚持理想的话，他现在应该一死以谢天下。 哎，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好像人们说有很多都是准的，像是预言什么希特勒的出现都预言到， 就差一个名字差一个字啊什么 啊。可能那些预言呢，你看他几百年前讲的话呢、啊、几百年以后呢，从很多事情发生可能扯一点关系的都把都 巧合就把巧合弄起来了，你知道吗？ 都把它扯上了。嗯、我想这个 哎，但是我很喜欢他那个结尾，他就说在啊2000年的时候呢就会世界大战，然后呢 2000年你不 对，1999年，这 我还记得那个话叫1999年、啊、七只月上恐怖的大王从天而降、啊， 而且那恐怖大王在哪？在中东。现在大家就假设呢，那个是萨达姆，嗯，然后他就会发飞弹呢，就打纽约，那个方向是纽约，那大都市啊、嗯、是纽约 啊， 打就打20年，那跟我们远东没关系，中东跟那儿跟美国打、啊，打完以后打20年，那就以后就和平1000年。 这次陈和明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降临之后，从4月1号开始、啊，除了美国之外，全球就一片黑暗，然后最后大灾难发生核战之后呢，美洲，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个中国人这么喜欢美洲，说美洲会脱离地球、嗯、奔向火星，所以他的那些信徒要到美国去住，最后可以移民火星。 他是个萨达姆打完了以后那个就走了。 你像以前那个苏联跟那个美国啊， 啊 有他们有矛盾吗？ 啊， 最怕的是什么人？加拿大人，因为他们的飞弹都打在那个上面去，砰砰，中间那个爆破，然后加拿大就在那个中间，最危险。 那是 对 池鱼。 现在已经改了时间了，三两公里。 但是这个预言呢，往往都需要借助于有一些神迹的出现，对不对？ 就是、 啊。你得有一些让人觉得。 但是这个飞碟会有神迹吗？我就觉得所有的东西，就是你比如说这一次飞碟会，它里边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我觉得是一种心灵的需要，心灵空虚啊。那所以在台湾这样的社会呢，就比较混乱，那个人的意识啊，因为它治安也不好，读书风气又很好 啊， 那个民间那个 社会 暴力的倾向又很厉害，所以在一个很混乱的环境里边呢，那人就需要一些。 我记得有一个人类学家呀、啊，他这个写过一本书，就是讲到人为什么会信宗教，说是因为恐惧，就是原来这个人类猿人的时候离开大森林是吧，到了一片旷野上，那么他看周围他的那些旁系亲属都是4只脚走路，就他空着2只手啊，在山洞里待得闷了，出去散步，一出门咵嚓一个闪电 啊， 他就觉得那是有谁不高兴冲他发脾气 啊， 所以这种周围很充满恐惧的情况下，他就一定要信一个东西让自己得到这个安宁 啊， 所以这位人类学家就认为这就是上帝的来源。不过说实在的啊，我还真的打电话前两天问了这个香港的基督教会的一位林以诺牧师，我就问他陈恒明说的这个上帝啊跟你们基督教这个上帝是不是一回事 啊， 想不想知道答案？那咱们下一趴回来再讲，锵锵三人行说话就回来。 这个陈鹤明他这个飞碟会啊，他是也是说自己是这个相信的是上帝，就上帝到时候降临地球了。哎，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位这个香港基督教会的林牧师，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陈鹤明说的这个上帝跟你们说的上帝是不是一回事？他说不是一回事。而且他说呢，说陈鹤明说的那个上帝啊，跟他这个有本质的区别，可以有三点来做鉴别啊。他说一个。正统的基督教说呢，上帝到来的时候啊，是这个腾云驾雾而来，驾着云而来。但陈鹤明说的这个上帝呢，是坐着飞碟来，就说他说即便是真的呀，也是一些什么比较低级的灵界的一些生命，而不是真正的上帝。 交通工具不同，不同。 但那个是《西游记》啊，那个。 啊，咱是啊，咱中国这个孙悟空也是腾云驾雾。 第二点呢？第二点呢？ 第二点他这个说的是啊，就说上帝啊。从来没有叫人这样等待他来，就是说呢，像陈鹤明就让他这个教徒啊，储备粮食，储备这个水呀，以便这个世界大灾难的时候可以藏身呢。哎，他说圣经上讲了，上帝从来没有叫人这样等待他来这个降临地球，这么深挖洞广积粮的等， 就是也不用广积粮嘛，他那时候啊五鱼二饼不就大家都吃了就够了嘛，那个时候 啊，对呀，圣经上这么讲了哈，就上帝会供给我们食粮。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神神怪怪的东西啊，在台湾那个市场特别大。 嗯， 我就觉得是，而且他那个教会里边有高级知识分子。 哎、第三点还没讲吗？ 哦，对，还有第三点。第三点他说的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不是，上帝曾经说过，没有人能够预言他什么时候到来啊。这个林牧师跟我讲啊，他说历史上好多人都预言过上帝什么什么时候会来，说陈鹤明这个并不新鲜，但是呢实际上都预言错了，这就是因为上帝自己曾经说过，没有人能够预言他何时到来，所以 上帝自己说过。 在圣经里面讲过吗？ 圣 经里面讲，所以他说这个人不应该去预言他什么时候到来 啊。 那么他到来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呢？ 来就知道了。 你知道吗？我们三个里边可能有一个上帝。 哎，这就是陈鹤明的说法 啊， 就是上帝可以化身为他自己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就是那个这儿，在这儿，人人都杀手，人人都上帝。 你有没有问那个佛教那个他们释迦牟尼怎么样来的？他那个肥肥的跟那个有没有？你说他有没有跟你讲？ 这方面我不敢妄加评论。 我就知道达摩是一夜渡江啊。 现在都是说连基督教，就连这位林牧师也讲了，连基督教其实也有很多神迹的报告，就是说呢关于这个上帝的灵验他们也有一些报告。他跟我说有一个新加坡人在这个祈祷上帝的时候，在一个众人的宗教集会的时候，他需要补牙呀，就说这个上帝就替他补了牙了，然后呢这个张开嘴，他觉得嘴里有点动静哈、张开嘴一看，补牙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银色的十字架，有个银色的十字架，你知道吗？他们，但是这个是基督教承认的，认为这确实是上帝的显灵。 基督教承认是不是梵蒂冈那是承认的？ 是啊， 要很多神迹要在梵蒂冈被确认了以后才叫神迹。 对， 比如说德兰修女，她到现在她那个圣字还不能加上去，因为她的所有的事迹。梵蒂冈的教廷还没有承认它是圣迹。 好像任何的这种所谓的教派啊，一些这种能够吸引很多人的这种组织啊，甚至是一些邪教啊，都要依赖得拿出一些 证明实据、 特异功能吧，或者是让人看到这个与众不同、不同寻常的事情。 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叫盲臣， 盲工程 。 他我们以前拍电影的人啊，对，常去那个他的地方。就问他那个改名字，他特别对那个改那个电影的那个明星啊很有兴趣 啊。 不过呢，他改的按照他自己的那个喜好，不是根据那个什么五行，他只是喜欢什么就帮你改。以前卖家那个戏城的时候，他改了很多名， 就戏名改是吧？ 对， 就改了一部电影的名字。 对。 那这个电影是不是真的就会好卖呢？ 那个时候所有电影都好卖 啊。还有你们记不记得大陆这种张宝胜最有名的了？ 张宝胜 哇，你讲起他我就走名。 喂，张宝胜其实我是这样，我听人家说听谁的？金庸。金庸他们那时候跟香港几个知名人士去，然后呢就是说神得不得了，把那个名片让另外一个那个时候一个明报总编辑姓王的王世渠他给咬碎了。咬碎了以后然后在他们在之前咬的之前在名片上全签了名，签了名以后他就给 咬碎了以后给他，他拿了一团泥一样的那个名片，然后就得还原，那三个签名还在上面。 那金庸他们是不是看出什么破绽？ 没有看出破绽。 你说你是 这当一个表演， 你是听说我是亲眼见的 啊？ 我觉得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香港的明星足球队 明星足球队 足球队上去那个北京几十个人，我在看着他是要来表演了 啊， 我们就希望他看到表演刚才你说的那种东西，但是啊十几分钟半个小时都没做，然后忽然间呢他拿那个衣服 啊， 他说哎拿衣服过来，然后他把那个手放在那个衣服里面， 嗯， 忽然间他看见那个衣服冒烟了 啊。 然后那个谭咏麟说，他说我看见他好像那个在擦什么那个 啊 擦什么化学那个物品， 啊， 然后就出烟了，嗯，然后我们说哎你变那个药丸对不对， 啊， 他不出声，忽然间从那个下面拿了一个条根 啊， 那在那个扭在一起的， 啊， 然后我们说我们没有需要，我们没有说要这个，嗯，他有不出声，然后他说哎你过来，然后他哎呀那个手哇，很多人他妈电的哇，整个人跳起， 哦，就电了一下的感觉。 对他们说哇，那电很厉害， 嗯。 然后我们大概过了三个小时，不是一个小时，我们上房间，啊，把他那个电的地方看看， 啊， 原来都是那个针孔。 针孔， 他们说都是拿那个小针来针你啊，好像触电一样，对不对？ 啊，就是说他手指头里边加了一个针。 但许冠文啊骂的要死，他说 啊。 怎么可以有这么一个人在国内那么出名？ 哎， 我 但是这张宝胜这个人，我是听人说呀，说他比较顽皮，说他确实功夫是真的有，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呢就不给你用真功夫，有的时候会用一些小魔术来骗一骗你。啊， 那如果你说了魔术的话呢，就另外一个境界了，感觉好像那个 David Copperfield， 对， 大卫科波菲尔。 啊啊啊啊对，他那个 变走那个自由女神像的， 但是他说他那个不是那个，他是那个是魔术吗？ 你觉得是魔术还是？ 当然是魔术，我看了，真的我看了，哇，没有。 你在后边看了？ 没有，我在美国看的， 啊， 我看不出那个问题。然后呢，成龙告诉我，他说 David Copperfield 告诉他，那你来，我给你几个，你在我后面看，啊，成龙在往的蹲在那个后面看，哎，真的是假的？但是那么简单啊。 哦， 我在前面看不出啊， 就是说无论变掉飞机啊还是什么横横 飞机，这个他没 看见，没看 那个是很大的生意啊，不容易让你看见 啊。还有更灵异的事情，我们下一趴回来再说。锵锵三人行，说话就回来。哎，我们还是说回这个教主陈凤鸣，飞碟会的教主陈凤鸣啊。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是一个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这么一个骗子，还是说他自己真是很坚定的信仰，就是他自己真的信念很坚定，甚至于他真的感应到了什么东西呢？ 就我们现在的理解呢，他是如果他不是骗财骗色的一个神棍呢， 嗯， 就是个神经病。 神经病 啊，神经病，因为神经病到了极度神经病的时候呢，那个人就自己变神了，你知道吗？ 他不是神经病，他是一个很有计划的骗钱的人。你看他每一次说我三月几号、四月几号，神来的时候，他半年前讲的嘛，在半年六个月时间里面，他有很多时间去骗钱嘛，对不对？ 但听说他的这个财产也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他这个也表示，对于那些因为他而追随他而失业的人，他也愿意给他们补偿。有人怀疑他骗钱，但是在法律上还没有真正的裁定，就是他是一个骗钱的人。所以我问过这个香港这个基督教那个林牧师，他就说，我们宗教，我们基督教判断什么是邪教呢？就是说一个。有的邪教呢是牵涉色情的，比如说前两年他在香港来过一个叫做“上帝的儿女”这么一个教派， 从澳门那儿过来的， 是主张性滥交的，集体性。 不是，他是这样，他那个呢就是在一个餐厅里边，在一个餐厅里边，那就来唱歌，弹吉他唱歌，卖 CD，然后呢你买了以后呢，他就问你要不要找女孩子 啊， 然后他那些女孩子呢全是义工啊。 义工， 但是你要给钱啊，如果你要是光顾的还要给钱，啊，他给了钱，他就把那个钱赚了就拿回去教会，他就有那么一大批的女孩子为这个教会服务。 嗯， 那其实在香港啊，那个特异功能啊， 嗯， 这个罪魁祸首啊，他就是这个李崇恩这个人，我告诉你， 他原来罪魁祸首是你，为什么？ 介绍什么那个特异功能呢？有一个什么什么叫什么李建军的那个人。 当时呢，特异功能还没有，香港还人家还没说提过这四个字。 嗯哼。 那我呢就在石景山那儿访问了，就是珠海石景山 啊， 访问了李建军。 啊，李建军。 李建军那个时候，李建军的衔头是首长保健医生。 嗯哼。 又是西安武警学校的教官。那他是透视眼，他说他可以看得透那个身体里边有什么病啊，什么都看得透。 嗯哼。 那当时呢，我是坐船从香港到珠海，那路上我就吐了 啊， 吐了以后人有点不舒服，然后肚子也有点不舒服。那在那儿呢，我也没告诉他，他就给我看，然后开始给我看呢什么脑神经紊乱啊，就是说我可能有神经病倾向啊，那个眼底有黑斑啊，再看下去呢就是肝大异质啊， 啊， 然后他就说你肚疼，我说 很多人都会说肚子疼的， 他不是你听我说，他说你肚子疼，我说我肚子不疼，但是你小肠红肿发炎， 小肠是什么部位？ 小肠是大肠，比大肠小一点那个。 你坐船啊，你头晕啊， 啊， 胃不舒服啊， 啊， 跟那个墙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 啊，不会， 你胃， 我 你胃不舒服啊。 反正他说小肠，那正好我肚子不舒服，那回来我就把这事儿给写了一下，然后他又看出来我第几节那个腰椎呢受过伤，我真的那个地方受过伤。 哎，不过你说这个能够算这个身体的啊，我原来在电台做过主持人，当时有一个用易经算卦的人叫张延生，非常出名，然后我就把他是在北京的 啊， 然后我就把他请到电台的直播室，请了我的一些男女同事让他去算，他是用什么呢？用名字起卦，就把你的名字写给他，他就说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反正到最后呢，大多数人说的都是似是而非，比如说你的胃可能不太舒服，你可能经常头疼这种。但是呢，有一个，就他跟一个女同事讲啊，就讲这个女性每个月都有的这个生理周期的一些特点啊。这个女的听了就觉得不是，但旁边一个女同事一举手说，大师大师你真灵，你说的那个跟我的一模一样。 啊，没说他，但是说他 就说反了。后来我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这个张先生就说呀，他说你这个他们写的这个名字啊都是用简体字来写的，他说我这个起卦呀要算笔画的数目是要用繁体字来算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但是我就觉得，我说大师你怎么提前不说，这个时候说呀？而且 还好，那举手的不是你，大师太灵了。 但是美国有一队那个摄影队去国内，他们说他们有一秒钟有1000格的那个摄影机，他们公开的说希望那些特异功能的人在他们面前表演，因为他那个1秒钟1000格那个菲林那个胶卷那么可以什么问题都可以拍出来他们希望有这么一个功能的人，他给钱希望他们给他们拍摄，但是呢他们讲了很久都没人来出现的。 对，在世界上有一个那个魔术师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团到处去验证这种现象，最后确实他们没发现一例能让他们信服的。在中国有一个司马南，我曾经采访过他，这个人照北京人的话来说也是属于特别葛的那种人啊。他当时让我吃玻璃片，他说我现在就让凤凰卫视的男主持给大家表演，你就能够吃玻璃。我吃了呀， 真的。 他就是让把一个小小小的灯泡砸碎之后一个小玻璃片，他就教我，他说你嚼在后槽牙这个地方你慢慢嚼，你一定要把它咬到特别碎特别碎，然后给我一杯水把它喝下去。他说这个玻璃的，他说人的这个喉咙本身就能通过什么1厘米的 东西，他是专门去拆穿那些， 对，专门拆穿的。不过我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家庭观众切勿模仿啊，因为专人训练，因为他说你嚼碎了呢就跟这个沙子一样，然后给我表演完了之后我旁边还有一个主持人许戈辉，就凤凰卫视的嘛，然后他说现在我让你们看看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许戈辉来个油锤灌顶，两块砖放在你头上，然后许戈辉怎么也不干啊，但是我发现许戈辉还很会说话，就说司马南这个我不是不敢让你油锤灌顶，我是怕你把这砖砸碎了，这个砖碎渣子沾满我一身把我弄脏了。 不光香港也有一个专门拆穿的叫曹鸿威博士， 对， 他也是用科学的道理去拆穿那个特异功能，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你比较再用比较科学的态度去看呢，因为现在的科学呢还有很多不能解释的地方，但是呢就是那个特异功能呢我就有保留，但那个飞碟会呢就， 但是我们太愚昧了，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看电脑，我们看飞机，我们看我们人类可以。 可以设计的，也是根据科学物理设计的那么神奇啊，飞上天空了、啊。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那你很多你就提不到了。 没有。 刚才让各位见笑了，大家在我们生日这一天，跟我一块儿回到当初，回到起点。不管看上去我有多么愚蠢，但是毕竟十八年的锵锵就是从当年的这个愚人节一路走到今天的。经过长足的思考，我确认一个事实：锵锵谁最重要？嘉宾最重要，观众最重要，我只是小三儿，绝不是故意谦虚，也不必多做解释，此中真意唯我深知。所以我在这里要狠狠地感谢十八年来每一位嘉宾，十八年来每一位观众。今天锵锵回到零点，明天还要继续锵锵。